人的头发代表很多含义。在古代，头发代表人的魂魄，一个人精气的所在。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头发的美丽与否直接关系到自己的整体。汉代的卫子夫就是以一头秀丽长发俘获了汉武帝刘彻。有些少数民族会把新娘和新郎的头发扎在一起，表示他们永结同心。在古代，结婚的男女也称为结发夫妻。 安宗无聊地翻着网页，正好瞥到一眼上面写着关于头发的介绍，就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头。 这头发对人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？这都什么奇怪的说法？要真是这样，潘秃子那老小子头上已经没多少毛了，没了头发的人就要死了。那些光头的和尚岂不是早该去西方他们 boss 那儿报道了？ 安宗看了一眼就关掉那个页面，扯着嘴角冷笑。 哼，胡扯。现在的网络学术帖除了会用醒目的标题吸引人注意之外，其真实性都和路边猎奇小说一个水准了。 安宗这时也感觉有些乏了，揉揉眼睛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。 已经十点多了，白毅怎么还没回来？他很少那么晚还不回来的。 又等了半个小时，他发现白毅依然没有回来，就不高兴再等下去了，起身关掉电脑咕哝道： 睡觉睡觉。 说完他就准备去拿睡衣洗澡。此时安宗无意间向窗户外瞥了一眼，发现有两个人躲在自行车棚那里。 嘿，居然是白毅和一个女孩子。 白毅本来就非常受学校里的女学生和女老师的欢迎，小女生看到他都会脸红，不像安宗长那么大了连个小妞的手都没有牵过。难得有一次大学里的学妹找自己，他还愣是拉肚子去了医院，最后被同学捡了个便宜。这种倒霉的事说出去估计都没人信。安宗叹口气摇了摇头，然后极其迅速地躲在窗帘后面看着下面的动静。其实他也觉得自己很白痴，但是想着以后可以用来嘲笑白毅，就依然像特务一样注意着下面的情况。学校没有路灯，今天又是农历月初，猫爪子似的月亮悬在中天，暗淡的光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就着宿舍楼透出的几点灯火，根本看不清那女孩子的样子，只知道女生穿着件白色连衣裙，短短的头发看上去非常洁净文静。但是为什么感觉这个女孩子哪里奇怪呢？就在安宗想着女孩子哪里不对劲的时候，突然人家小姑娘一下拉住白毅的手，情绪激动的把脑袋摇得和波浪鼓似的。白毅拍了拍女孩子的背，估计说了些安稳她情绪的话。 这绝对有戏啊，这模式感觉和言情小说里写的一模一样。不过老白有了女朋友，是不是就不会陪着我这光棍兄弟去打球了？有异性没人性，历来是雄性同胞们的本质特色。 安宗心情稍微有些复杂，继续守在窗台看着他们的发展。这时他才注意到女孩子虽然是头短发，但却时不时的像洗发水广告模特一样甩着头发，而且那女孩子经常会不自觉地伸手理理头发。明明是短发，手法却感觉像是在抚过很长的秀发。难道这女孩子以前是长发，刚刚剪了还不习惯吗？走神思考了片刻，当她再往下看的时候，楼下的两个人都已经不在了。安宗又探出头，想看看他们是不是躲在其他角落干更过分的事的时候，却看见那女孩子站在不远处，好像很害怕的样子。他回头看了很多次，最后再左右看看才迅速离开了，感觉像是逃避什么恐怖的东西一样。安宗望着女孩子逃跑的身影喃喃自语： 哎，真是奇怪啊。 谁想马上就从背后传来了白毅的声音。 你趴那窗口看什么？ 好小子，居然散得那么快，也不多聊会儿，好让我多看会儿好戏啊。 想了想，他露出贼笑，双手插兜，一副我知道你秘密的事儿的模样，走到他面前。白毅现在才到家，似乎很累，闭上眼睛靠在椅子上，眼皮子微微动着，不像是闭目养神，倒像是他思考什么问题时一贯的神情。安宗坐在他对面，咳嗽了两声，正要问他和那姑娘是什么关系的时候，白毅却突然睁开了眼睛问道， 你对头发有什么看法？ 怎么又是头发？难道今天二月二龙抬头遇到的事情都是关于头发的问题？头发不就是头发呗？怎么感觉这小子有些不对劲啊，好像被这小子给绕进去了。 安宗心里嘀咕道，于是他就说， 哎，别打岔啊，我要问的是你和楼下那个女孩子什么关系，那么晚了还在楼下说琼瑶式的悄悄话，美不死你。 白衣用一只手托着下巴，嘴里念到了什么，仿佛想要做一个实验的眼神，然后另一手则迅速地在安宗头上拔了根头发。 疼！你做什么？拔我头发干嘛？ 白毅手里拿着头发，又从口袋里取出一根很长的头发。那根头发柔软黑亮，一看就知道头发的主人一定有一头很长很秀美的头发。白毅把两根头发放在一起，那一瞬间，那根长发似乎扭动了一下，虽然很轻微，但是安宗明显感觉到那根长发在缠着自己那根头发。他抬头看了看白毅，他并没有表现得很惊讶，但是眉头微微皱了起来，嘴里念叨， 难道真的是这样？到底是为什么呢？ 什么为什么？你这头发是怎么回事？干嘛兜里揣着一个女人的头发？ 白毅依然拖着下巴，想了半晌说， 明天周末有兴趣出门不？ 哎，你小子晚上有小妞约会，大白天的还要我一个大老爷们陪你出去逛，我又不是吃饱了撑的闲得慌，你泡妞我还得替你当幌子。 安宗有点火了，其实安宗一直觉得忍受白毅这种答非所问的思考说话模式非常难受，这样说话的人根本就没拿问话人当一回事儿。他切了一声，拿着衣服离开了位置，往浴室走，也懒得回白毅的话。而身后的白毅依然在自言自语地嘀咕着什么，安宗感觉这小子开始有些神经质了。进了浴室，他心里依然十分不爽，一边洗一边嘴里还嘀嘀咕咕地念叨着，不知道是因为白毅找到了女朋友这点让自己不爽呢，还是他说话的方式让安宗觉得不能接受。总之，安宗感觉有一股闷火发不出来，他狠狠地搓着自己的后背，偶一抬头，却突然感觉在浴室的镜子里有一团黑色的影子闪过，猛地回头，但是后面空空如也，并没有任何异常，可脑子里却不自觉地翻滚出以前遇见怪事的景象。安宗越想越心虚，暗自咒骂了一句， 靠，我现在怎么变得那么一惊一乍，哪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事撞上了。 过了好几秒，发现并没有什么异常，便也放下心来，甩甩脑袋，就当把那些莫名其妙的念头一并甩了，回头继续冲起澡来。水慢慢地流过皮肤，安宗用手揉搓着自己的头发，但是他渐渐地感觉到水的气味很奇怪，好像变得有些发臭，而且背部感觉很痒，就像是有毛茸茸的东西在搔。啊，毛茸茸的东西